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快讯》。咁啊，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支持嘅。好啦，琴日咧就好可能系现代史上一个关键嘅一日啦，因为咧俄乌嘅战争咧第一次咧系露出咧就和平嘅曙光，就系咧呢个北约七个国家以呢个英法德国为首，仲有咧系欧盟嘅主席一齐咧去到白宫。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嗱亲自咧系同阿 Donald Trump 咧系商讨。嗱，今次咧同埋今年2月相比咧，咁啊，我哋记得嗰次咧 ，Donald Trump 同埋副总统范斯咧喺白宫嗰度同阿泽连斯基系不欢而散，双方咧直情咧系反面。嗱，今次咧嗰种咁嘅不愉快咧一扫而空，泽连斯基咧嗰身嘅衣着咧，你望落咧就好似咧都仲系随和嘅军装，但系其实望清楚咧，嗱，唔知我有冇眼花，系咪有？黑色嘅恤衫同埋黑色嘅外套好似有条黑领带。嗱，呢啲咧就系咧外交嗰个服装咧个含蓄嘅语言。今次咧嗰个会谈咧嗰个气氛就非常之良好。喺白宫咧 ，Donald Trump 同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埋多位欧洲嘅领袖咧系讨论和平问题。嗱，会议期间咧 ，Donald Trump 一度中断，就走去同普京咧系打电话。会议结束之后咧 ，Donald Trump 咧就话。喺会谈后再打电话俾普京，开始安排普京同埋泽连斯基喺指定嘅地点咧系会面。嗱，呢个宣布咧，如果冇泽连斯基啊喺白宫啊吓嗰个首肯，又或者咧系岌头咧，呢个咧 Donald Trump 唔会咁讲嘅。嗱，咁到底啊川普啊同埋普京咧喺阿拉斯加系倾咗啲乜嘢详细嘅和谈条件咧？咁而家都系非正式嘅渠道咧，流出嚟。正如我哋上一集讲，呢个咧普京咧又开天杀价，就话你要呢个乌东咧系嗰三个地区，要割让俾佢承认克里米亚。同埋如果系咁咧，佢就会咧系冻结啊，系而家喺乌克兰东部啊系占领嘅地区叫冻结啫喎，冻结战争喎，冇话撤出呢个军队喎。咁另外咧，又話咧，北約咧不准咧係派駐軍隊咧係進入呢個烏克蘭，同埋咧烏克蘭咧係不准咧係加入為北約。嗱，呢啲全部都係兩年幾之前嘅基本上呢個普京個固有立場嚟嘅。咁但係而家好多嗰啲評論人話：，咁你 Donald Trump 會唔會中計咧？如果你應承咗，咁佢即係 back to square one 打回原形咧，係乜嘢都冇進展咧？但係而家你睇到咧 ，Donald Trump 個口氣咧係有一個對於。叫防卫乌克兰咧，系一个好重大嘅松动。嗱，佢咧今次喺阿拉斯加完咗翻白宫咧，系对住成班欧洲嘅领袖咧，佢话佢话喺如果喺呢个俄乌战争结束和平之后，呢个咧佢认为佢赞成咧呢个欧洲系对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嘅保障，而美国咧将会乐于咧系协助欧洲咧系提供呢个安全嘅保障。而有消息咧，系指普京对此咧系不反对，或者咧不会再持有强硬嘅意义。嗱，呢个咧就系松动之处。咁啊，估计咧就 Donald Trump 咧喺呢个白宫咧就对呢个泽连斯基咧系亮出呢条底线。嗱，咁但系嗰个割地啊，同埋克里米亚嗰度咧，就似乎呢个咧普京喺到目前呢一分钟咧都唔会让步。嗱，正如我哋上一集讲，其实而家呢个只不过开始一场俄乌战争。你以普京嗰种心狠手辣、老奸巨猾咧，佢冇可能48小时之内咧系就同你咧系签订嘅。呢个一定咧系讨价还价，冇得倾。而泽连斯基嗰度咧，喂，我打咗成三年，我死咗咁多人，如果又翻翻去原点咧，我俾晒乌东俾你，再加埋克里米亚，跟住我又唔入得北约，你嗰啲欧洲嘅军队又唔驻扎得入嚟，跟住我成个基辅同埋另外嗰边乌克兰咧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你下一步吞并嘅风险之下，咁我打嚟做乜嘢咧？所以一定要咧系有某种嘅进展，而比起今年2月 Donald Trump 嗰种咧系尖酸刻薄毫不客气甚至啊，将呢场战争系怪责落乌克兰啊， 话咧啊，我唔会再资助啊，系任何军事嘅援助啊。嗱，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松动，就系、是、其实美国咧系会继续咧系会对啊呢个乌克兰咧系提供军火嘅援助。嗱，呢个其实系翻翻去拜登嗰阵时，之但系有咩唔同咧？正如我上一集讲，有一个好大嘅唔同，就系、是、Donald Trump 冇可能同拜登咧建立到一种咧叫江湖霸主啊，即系叫大佬同埋教父式嗰种咧个人嘅关系。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已经隔住欧洲同埋乌克兰，同普京咧系已经建立咗呢种叫有 personal chemistry 嘅关系。嗱，呢个关系咧就令到 Donald Trump 喺美国咧系俾人闹嘅，就话呢个明明系战犯，做咩你同佢咧做朋友？但呢个关系，正如我上一集讲咧，你不能够轻视啊，呢个可以压得住啊，系呢个普京。而家喺全世界嚟讲，就算不能够和谈，战争都不能够升级，唔好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系一定要压止啊！普京咧唔可以用大量大力杀伤性嘅武器，例如小型核弹。嗱，而家有 Donald Trump 喺度，至少咧，我认为啊，呢个可以压得住啊！呢个普京咧系唔会对欧洲嗱佢诶呢两年啊，梅德韦杰夫又好，佢又好，讲到明咧，佢话有三个城市，伦敦、柏林同埋巴黎，佢用核弹同埋导弹咧系对正噶啦。嗱，你唔好理佢系咪核讹诈，定系咧抛浪头。但系呢个咧系对于欧洲嚟讲好大嘅威胁，但系有 Donald Trump 呢个所谓嘅恶耶系对住啊呢个普京咧，而家两个人咧系可以建立一种 personal 嘅关系咧，起码后着呢度咧系会有效咧压一压，压一压咧。咁既然泽连斯基你系民选出嚟嘅总统，既然你要打落去，呢个系乌克兰人民嘅决定，咁我冇得讲。嗱，咁你准备要承受啊？系未来三个月或者半年啊？吓，乌克兰大量嘅对平民嘅死伤，系咪？嗱，呢个咧系你嘅决定。咁欧洲你哋觉得点啊？嗱，你哋七个国家个个点啊？好啊，嗱，我一早叫个俾话过俾你听，你哋要加强自己嘅嗰个国防开支。咁而家欧洲系几个国家咧？其实好多个国家已经答应咗啦。所以虽然嗰个时间，我成日都讲喺账面上唔喺啊 Donald Trump 嗰边。但而家个时间咧变咗唔喺普京嗰边，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你一场仗你拖啦，嗱拖落去对我 Donald Trump 咧系冇损失嘅，因为佢不断强调呢场仗唔系佢因佢而引起嘅，系嘛？咁但系消耗咧就一定会系对呢个咧普京不利，因为佢暗中啊美国暗中咧系会提供武器，提供武器嘅方式同渠道咧而家唔知，嗱呢个咧普京当然系唔会高兴啦。但系咧，有好多种蛊惑嘅招数嘅，例如有一种讲法，而家就系美国唔会派正式嘅军队，系派国内叫国民警卫军，即系类似啊喺呢个洛杉矶最近嘅地界嗰啲非法移民为防止暴动咧派去嘅嗰啲，话国民警卫军咧系非正式嘅军队，派去边度咧系亦都冇讲。嗱，将来你话喂唔俾乌克兰加入北约，咁但系美国。是不是可以在欧洲那里加强驻军呢？如果是住在哪里呢？使不使住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呢？或者是北约的军队其实不需要进入这个乌克兰其他领土的边境。只不过在波兰那条线罗马尼亚那条线是驻守，这样已经够了。这些全部都是不可知和有待详细确定的细节来的。咁所以话，虽然咧望落好似系寸步咧系难移，系翻翻去以前，但其实咧喺个精神同埋我即系当大陆嗰种词汇啊，喺个精神同埋空间嗰度咧，其实已经有咧，我觉得好大嘅进展。因为最重要嘅就系 Donald Trump 不断强调，普京都想结束呢场战争啊，因为咧佢都打咗三年几啦，时间对佢不利，系嘛？嗱，呢个大局咧，你点睇咧，阿鲍生？ 系咁啊！今次系历史上咧罕见嘅七国嘅北约领袖咧，同埋泽连斯基去到白宫咧，同呢个 Donald Trump 洽谈呢个乌克兰战争嘅和谈。咁虽然咧而家开始嘅时候咧，气氛十分之融洽。你见到咧，正如你所讲，泽连斯基换咗一套咧深色嘅，应该系黑色嘅恤衫连外套。咁啊，同阿 Donald Trump 见面嘅时候咧，就比较得体，同上次嘅一个战时嘅军绿色嘅打扮咧系完全唔同。 咁啊，言笑甚欢啦，两者咧亦都系态度咧好融洽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开始。咁啊，因为大家都记得啦，鉴于之前咧曾经喺白宫里面发生过不愉快、不欢而散嘅事件咧，咁大家都担心啊，如果大家碰面嘅时候咧，会唔会重蹈覆辙？咁啊，睇嚟今次就唔会啦，因为咧Donald Trump 咧系摆出一个咧迎宾嘅态度。咁但系跟住落去咧嘅谈判咧，我觉得系困难重重，因为如我所讲咧。泽连斯基是不能够咧去做一个卖乌贼，即是话咧将领土割让出去俾俄罗斯。嗱，而呢一点咧，其实拗来拗去，唔好拗咁多复杂嘅咩历史原因啊，或者大家需要咩扩藏协议啊、战后嘅开发啊等等嘅权益啊。其实最重要，俄罗斯就系一个咧陆权嘅国家，亦都系一个咧真系自古以嚟啊，真系自拿破仑战争以嚟，我都讲过啦。佢哋系一个好古老嘅思维，就系领土就系代表佢哋嘅国力，所以今次咧，佢一定要喺乌克兰即系领土上边咧去洗咧呢个克里米亚同埋乌东两个州嘅呢一点咧，普京系一个底线中嘅底线，佢唔吞晒呢三嚿嘢咧，咁佢唔会咧收货，而额外克尔松同扎波罗热咧，反而就系松动位，因为成个谈判里边咧，佢话到冇唔再推进，但系佢亦都冇话咧。唔肯咧呢个退兵，嗱呢度咧反而我觉得咧，泽连斯基系应该咧一定要争取先，就系要求咧普京同埋俄军咧喺扎波罗热同埋赫尔松呢两个州咧全面退兵，去翻去2014之后占领完克里米亚喺乌东两州咧嘅内战状态，咁佢可以咧唔接受，但系佢亦都可以咧去接受一样叫做咧客观嘅现实。就係而家呢兩州的而且確俾俄羅斯控制，但係佢唔可以或者佢唔能夠去接受咧，係割讓呢兩個字眼，因為割讓咧呢個字咧其實係好敏感嘅，因為咧如果佢咁樣去割讓嘅時候咧，我相信佢好快咧其實亦都呢個總統做唔長。咁而家咁嘅情況咧喺呢個位上面，我覺得會卡死嘅，就係、是、就算 Donald Trump 點樣說服歐盟嘅領袖咧。点样去想达至和平呢？要佢哋签呢个城下之盟呢，我觉得系同呢个开战之初系冇分别。咁所以啲人点解话今次系普京全胜呢？就系咁解。其实呢个和谈协议呢，让步，普京让过咩步？冇让过步喎、啊。因为佢嘅军队依然系喺乌克兰嘅国土里面，亦都系不停咧袭击紧乌克兰嘅城市。咁佢只不过系冇发动过更加大规模嘅对北约嘅战争，又或者冇动用核武咋喎。即係话佢唔杀你就代表佢让步，咁唔得㗎嘛，呢个唔合情理嘅其实。所以我觉得呢，今次嘅和谈呢只不过系叫做 Donald Trump 嘅一厢情愿。而且佢喺个社交媒体里面讲过，其实呢个战争唔系佢发动㗎嘛，系 Sleepy Joe 发动㗎嘛。其实而家系任何嘅协议呢，我觉得 Donald Trump 都会接受嘅。因为佢好想攞诺贝尔和平奖，呢、这个呢佢已经留咗风出嚟㗎啦。所以其实佢无论啊用咩方法夹啊泽连斯基又好，氹啊普京又好，佢都需要一个呢和平嘅协议呢离开白宫嘅。所以嗱而家咁嘅情况呢，我觉得呢即係最无助嘅当然係泽连斯基啦。但七国嘅领袖呢，我觉得係更加我觉得更加令到人失望嘅，就係、是、因为佢哋而家摆出嘅姿态呢是好似唔关佢哋事咁，而将嗰个压力呢就放咗喺泽连斯基上面。嗱，因为佢加埋七国嘅领袖，北约嘅力量系唔弱嘅。拥有咁庞大嘅力量嘅军事，其实只要坚持落去呢，我觉得普京呢系会缩嘅，唔能够喺今次俾佢攞晒所有嘢囉。 咁所以呢个和平协议而家唔使签住啦。Donald Trump 佢今日讲嗰啲嘢同我哋上一集啊，你睇个风云快讯嘅标题啊。就是话我已经尽全力，你哋继续消耗，乌克兰战争至少打多三个月，我全部讲中晒。Donald Trump 跟住第二日就话唔需要停火啊，佢刚出咪话30日啊，限呢个俄罗斯啫停火，如果唔系后果严重，因为佢系唔需要停啊。佢话好多和平协议啊，都系一路打一路倾出嚟嘅。嗱，呢个就系同我哋上一集峰回谷，我估就估中佢。我完全猜中佢嘅立场啊，同埋心里面谂乜嘢，讲句串啲嘅就系、是， 对于佢嚟讲，对于佢个人咧，佢而家冇输到，反而咧，佢而家松动咗，就系咧，佢愿意提供军火，即系比起半年前嗰种斤斤计较啊、计钱啊，如果唔系我钱断晒，你嗰啲咪雷达通讯啦，佢而家完全改变晒。咁啊，点解欧洲几个国家唔出声咧？就佢哋个心里边咧，系亦都知道原来 Donald Trump 系软化咗呢个立场。只要你继续提供武器，咁一个找数嗰度咧，而家亦都冇讲。我一定要你呢个北约找嗱，咁即系话翻翻去拜登嗰阵时，咁对于呢个欧洲几个国家，佢都好无奈，因为除咗拖落去，佢哋可以做啲乜咧？系嘛，叫咗你哋嘅德国啊，同埋法国啊，一早系增加防啊国防呢个啊预算吓。你大半年前咧，你自己麦克龙亦都讲过，欧盟要有自己嘅军队，你讲啫，你个军队喺边度啊？吓，法国同埋德国，你有冇征召啊？系年轻人入伍啊？你冇噃？系嘛？所以咪翻翻去拜登嗰度，翻翻去拜登嗰度对 Donald Trump 嚟讲咧系冇坏噶，但系对普京嚟讲咧，好似你头先讲系越嚟越坏噶噃。啊，我都讲过嘅话，喂，普京系外强中干喎，咁咪拖啦。拖你系你泽连斯基讲噶嘛？乌克兰人你唔介意啊嘛？咁就打落去，咁打落去咧，我向你提供武器，提供武器有好多种方式，例如可以透过第三者。美国咧可以先卖俾英国，由英国唔系欧盟啊嘛，由英国咧系转卖俾咧系呢个乌克兰，吓亦都可以咧好多嗰啲武器咧系由法国啊德国嗰度咧转为代呢个代运，呢啲武器咧亦都可以咧系由 Donald Trump 咧系逐级咧系拣，系咧使阴毒嚟讲咧就系咧卖将武器咧系高呢个咧升级。只要再买多啲精良嘅无人轰炸机，同埋继续啊卖啲咧长程导弹，你咪打落去咯，系嘛？呢个打落去嘅话咧，你用导弹就乌克兰咧继续咧系会用美国制嘅导弹咧系打入俄罗斯嘅领土。咁你呢、這个普京又可以做啲乜咧？系咪大军杀入呢个基辅咧？我唔相信。系咪成个乌克兰灭国咧？系嘛？咁就拖囉，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因为佢一早讲咗呢个唔系我嘅战争，系咪？好啦，咁就而家就系嗰个，当然系嗰个你睇落去嗰个从中作紧就泽连斯基。呢个就系之前我上一集讲嘅乌克兰人民自己嘅决定。喺太平洋战争打到最后，东条英机都落台，因为美国呢系同埋日军呢喺呢个南太平洋嗰啲决战惨烈。日本都准备咧，搵个落台阶，所以咧系换咗首相嘅。系讲起日本嗰阵时就唔系话呢个传闻啦，系呢个改选，而系嗰个政府里边换咗最后嗰个叫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咧就喺亚尔塔会议之后，系面对盟国啊，系打交道嗰日本首相。结果因为咧呢、這个亚尔塔会议咧系向日本咧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唔投降。我哋会有一隻好劲嘅武器咧，系会对付你。但系铃木贯太郎喺当时啊，嗰个沟通里边啊，因为翻译出咗问题，佢话咧佢会考虑咧，因为日文咧系译咗做英文咧，佢又唔系考虑就令到咧西方觉得咧你系 say no， 于是咧杜鲁门咧睬你都傻啦，唔等啦，就向日本投落原子弹。嗱嗰阵时嚟讲咧就系啦。会唔会导致到呢一刻咧？而家 Donald Trump 同埋佢后边嘅智囊咧，就系咁啊！你咪等啊！呢个泽连斯基换人咯。啊，佢今日都讲笑啊！你到底哦，原来你战争嘅时候都可以啊，系啊，竞选系嘛，都可以大选系咪？个意思即系话，其实你搵个落台阶，你落台，你搵一个咧，唔可以讲话主和，系一个咧有弹性嘅，系你唔需要咩镬，搵另外嗰个嚟到咩？嗱，呢啲当然咧听落去好残酷，但系最重要系乌克兰人民嘅意愿系点？如果乌克兰人民嘅意愿系焦土抗战，系处喺呢个玉石俱焚，咁 Donald Trump 亦都落得咧系成人之美，所以咧佢话咁啊一路打落去咪一路倾咯，系嘛？等到你诶呢个普京觉得消耗得唔掂嘅时候啊，我再同你讲啦，乌东嗰度啊叫你褪咯。或者呢个克里米亚交出嚟，诸如此类咯。所以而家咧就系咁嘅立场。嗱，跟呢个底嗰阵，就系咧佢肯定，我都相信闭门嘅时候， 就向普京系提出咗一啲咧战后啊一啲诱惑力好大嘅协议，例如开发西伯利亚啊嗰个咧石油同埋矿产嘅资源，甚至系向佢暗示系咧系联合咧系嚟到对付中国，甚至向佢暗示吓呢个咧西方嘅体系咧最终会接受你。嗱，当然呢啲听落去咧。系对于欧洲嚟讲，同埋泽连斯基好难啃，但系冇办法，呢个世界咧战争同埋现实呢啲叫现实政治，德文呢个叫 real politics 啊，系嘛？ 但系实在系唔需要再用任何嘅利诱去普京去停止。 系啊， 而家问题系普京根本喺个和约上面，佢已经攞晒佢想要嘅嘢。 咁而家未签啊嘛？ 唔需要之后，唔需要之后再俾任何好处普京噶。因为佢眼前已经咬，即系已经咬晒佢所有嘅嘢，跟住打肚满肠肥，所以其实个问题就系，我觉得从来喺呢个和战争中嘅和谈咧，就用实力去决定嘅。即系换句话讲，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应该系要欧盟嘅呢七国嘅领袖加埋美国咧，系无条件输送弹药，即使好似美国二次大战嘅租借法案咁样。条数系要找嘅，不过将来找，将来几时找？可以999年找，即系话唔使找呢条数咧。你要用咁样嘅条款咧，你先至可以迫使普京让步。如果唔系嘅话咧，你 Donald Trump 你同阿普京喺度握晒手啊，搭晒膊头啊，咁对于乌克兰人嚟讲，情何以堪咧？系嘛？就算你话而家泽连斯基想倾啊个和谈啊，但你见到个条件啊咁苛刻。冇办法嘅喎，佢就算你我代入泽连斯基，我点会背负呢个历史嘅污名呢？我签咗呢个城下之盟，出卖晒成个乌克兰，我一来我跟住落去个总统唔使做噶啦，二来我喺乌克兰嘅历史上边就系一个乌奸，永远这个历史上留下污名，所以这个和约系根本系不平等嘅和约嚟嘅。乌克兰得到啲乜嘢？乌克兰只系得到最多系。少许喺北面嘅土地攞翻，另外就系停火啫嘛。咁对乌克兰有乜嘢牺牲咗呢三年几啊几十万嘅人 啦， 系嘛？ 咁冇法噶啦，呢个咪就系1931年系你中国啊，系向日本啊，系割出个满洲国之后嘅处境啦，系嘛？1931年至到1937年到1941年，点解蒋介石嘅中华民国啊系领导抗战咁辛苦咧？因为美国、英国和法国全部袖手旁观嘛，系嘛？你而家你都识讲啦，欧洲嘅态度啊，你唔想啊嘛？你唔想嘅话，咁我个国家啲人啊，日日喺度死紧啊嘛，系嘛？咁到底系咪嗱？呢个代价你愿唔愿意付出呢？所以乌克兰里边应该有一个汪精卫喎。嗱，你头先讲叫乌克兰，汪精卫系咪真正嘅所谓嘅汉奸呢？就是汪精卫喺1937年。见到日本攻陷南京之后，成个西方国联啊，系基本上袖手旁观。 诶， 蒋介石系等待吓呢个欧洲，尤其英法咧，吓美国咧系伸以援手，但系全部冇。结果咧系你不断死人。 诶，唔同个历史上嗱，首先咧，而家嘅情况咧，同呢个抗战时代嘅中国嘅处境咧，乌克兰系好好多嘅。乌克兰得到咧欧美嘅军火支援，而家亦都谈判上边亦都得到 back up， 何况仲未出现任何一个乌克兰嘅汪精卫政权或者人物啊，都冇见过出现。 唔需要咁极端，唔系咁极端啊，系嘛？就系、是、有冇一啲不同嘅意见嗱？如果冇唔紧要噶，而家我冇立场嘅，系咪？如果冇嘅话，既然系咁，恭喜你，呢个系乌克兰朝野嘅共识，咁就打落去啦。嗱，呢个亦都系当中枪嘅态度啊嘛，咁啊打落去咯，咁啊睇下边方面消耗得多咯。所以我琴日嗰条标题就起码打多3个月，嗱3个月之后咧进入寒冬噶啦，唔好唔记得啊，见真章噶啦，落大雪噶啦，到时两边又点呢？所以到底边个要出嚟系见家翁先呢？ 我觉得个逻辑啫，我即系讨论一个逻辑。嗱，立场咧，当然我都讲过，系由乌克兰人民咧或者泽连斯基自己决定或者付出代价。但系点解我哋回顾翻呢个抗战嘅时候，我哋可以口噏10万青年10万军，一滴汽油一滴血都要抗战到底。咁点解面对乌克兰而家就嚟灭国，或者佢遭受到只不过系3年嘅入侵战争，咁快就要投降冚牌呢？点解呢个中国人就要抗战到底？点解乌克兰就唔需要抗战到底？ 要呢个话人命可贵呢？唔通抗战嘅时候死嘅，无论系国民呢、这个国民党嘅军队或者八路军嗰啲，唔系人命咩？咁点解佢哋唔早啲翻去耕田啊，同日本人做生意啊，快啲呢、这个接受呢个日本人嘅统治啊？啊，或者华北一带全部归日本人咧？呢、这个管理啊，咁咪成个中国唔使陷入成个啊？呢、这个咩武汉护热战啊，跟住又去到 系啊 广州啊， 系有啲相似噶， 系嘛？ 系有啲相似。 咁但系唔系啊嘛，好简单啦。嗱，当然啦，后来就历史定段啦，有因为有原子弹，有美国介入，所以先至证明咗抗战系成功啦。啊，日本系投降啦，呢、这个系即系后来我哋知道嘅历史啦。咁但系而家一样啫嘛。咁我成日都话你代入咯，你代入而家呢个时刻。系我当1940年啦，唔好讲当系1937年啦。1940年嘅时候，喂，成个盟国嘅背景一样系好坎坷嘅，仲衰过而家乌克兰。 唔系我代入啲人民啊，我代入乌克兰嘅人民啊，同埋我代入南京啊，1937年啊12月嘅平民啊，我代入上海啊。啊！嗰陣時啊，呢個咧空襲啊、掟炸彈啊，同埋重慶嘅平民啊，嗰啲人係冇 say 噶，係咪？你蔣介石可以做英雄啊，但係當時啊，係喺冇列強西方啊嘅介入之下，係真係唔知。何況嗰陣時啊，日本提出係咩嘢？日本唔係一個共黨國家喎，日本提出咧係想同你啊係聯防啊，係對抗蘇聯噃。系嘛？嗱，呢个一样系《三国演义》嚟嘅，所以呢个世界上咧，好多啲冲突咧系离不开魏蜀吴啊。嗱，而家系咪一个美欧之间嘅隆中对咧？当然 ，Donald Trump 就唔系诸葛亮，隆中对就诸葛亮同刘备嗰时就讲，而家天下三分，系嘛？呢个荆州同埋益州咧系战略嘅据点，但系咧一定要联合孙权系嚟到对付曹操。嗱，呢个咧叫做太阳底下无新事。咁而家欧洲同埋 Donald Trump 倾完之后咁和颜悦色啊，系嘛？你有种你咪拍案而起咯。嗱 ，Donald Trump 你翻翻去北美洲，而家咧我哋七个国家顶住。嗱 ，Donald Trump 都话你好嘢噶，系嘛？但系你话呢六个月来无寸进，主要就系欧洲呢七个小矮人啊，佢哋嗰个战争。同埋嗰个防卫嘅意志咧，系仍然系软弱咯，只能够系咁讲。咁可以点咧？咁我请问啦，如果你系基辅里边嘅平民啊，你会点咧？系嘛？嗱，呢个系好现实嘅问题。嗱，我再讲一次，冇立场。如果你话基辅嘅平民同埋乌克兰觉得我要唔要条命啊？我都要死过噶啦，咁就打落去。啊，但系我就觉得咧，西方媒体啊。是不是有没有报道这里全部的事实呢？现实呢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是不是这个呢要做人要有一些呢普世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不是说民族尊严啊，是不是这些呢同你搏命啊，是不是苦战啊，是不是赢啊，这些中日战争呢到收尾蒋介石啊赢呢是赢得好好彩啊。是因为日本仔自己发癫啊，是走去偷袭珍珠港啊。如果唔系偷袭珍珠港，系丘吉尔都带头封咗你嗰条田面公路啊，系嘛？嗰阵时你喺里边系饿死、困死嘅，系亡国噶，啊，跟住咧系会死好多人啊，所以战争有得有时咧系同一个国家民族嘅国运有关，就系咁解。就最衰就系最话你嗰日求神拜佛就系日本仔自己发癫走去撩美国，美国要焗住咧系插手。吓，呢个对于丘吉尔同埋对于蒋介石咧，都系松咗啖气。但系而家今次 Donald Trump 个态度唔系咁积极，嗱，但系可以令到欧洲人松一口气咧。但系佢嗰个态度系转变咗，由以往嘅消极同埋积极不干预，而家变为一个咧，好似暗中弹弓手咧，喺后边咧系去提供援助。嗱，提供援助到咩地步就唔知啦。呢个咧系普京惊唔惊咧？系嘛？嗱，佢已经讲咗啦。Donald Trump 继续制裁冇意思嘅，因为制裁唔到，因为俄罗斯地大物博，系嘛？佢咧大把嘅资源。嗱，而家我谂下一招咧，就系将呢一大攬一啖气发泄喺中国嗰度。啊，中国嗰度90日就嚟到啦。啊，如果8月啊，佢个北京嘅领导层冇嘢发生嘅话咧，咁我谂就系因为你向俄罗斯买石油，就会向中国加重税。嗱，呢个对俄罗斯冇影响。 因为你加到几大嘅关税咧，中国都非买不可。如果你唔买咧，你就得罪普京。所以不如睇啊，后续就系咁。嗱，而家咧好似翻翻去原点，但系冇办法，系嘛？但系我觉得咧就唔系话个天冧落嚟，但系反而咧系会有一丝嘅曙光，因为打咗三年，就继续消耗落去。 其实自呢个二次大战以后，冷战以嚟咧，而家嘅俄罗斯或者叫前苏联啦，系历史上最弱嘅时候。因为你记得喺呢个二次大战之后，喺冷战初期咧，其实我啊当时嘅苏联咧个国力系好强大，佢拥有最强大嘅坦克地面装甲部队，令到成个欧洲咧就觉得一夜之间会俾嗰啲坦克碌平嘅。而加上佢嘅核武攝力量啦，嗰时美苏两大国嘅冷战大家都记得噶啦，系通过好多个代理人战争咧，系喺度对抗。咁其实而家经历咗三年多嘅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嘅国力系跌至历史嘅新低，而美国系调转嘅。你通过见到佢喺以色列嘅战争啊，或者系伊朗嘅轰炸里边咧，其实美国嘅国力咧系正正系如日中天。再加埋其他欧盟北约国家嘅武力咧，照计冇理由呢个时候仲要睇普京面色。我就觉得最奇怪，反而喺前苏联国力最强盛嘅时候咧，北约或者美国反而可以摆出一个咧强硬同埋咧真系愿意对抗嘅姿势。但系而家你面对一个其实已经系呢个国力衰落同埋咧已经见底嘅俄罗斯咧，竟然要买佢怕，仲要咧各地要求乌克兰各地赔款啊，惊啊普京呢个唔肯。其实普京都一把年纪啦，难听啲讲，你同佢斗长命啊，磨多佢五年啊，我唔敢讲普京有咁长命噶。其实呢场战争嗱，中国都打咗所谓八年抗战啦。而家乌克兰打咗三年几咋嘛，打多五年咯，咪睇下结果会点咯。我唔信呢个俄罗斯嘅国力呢可以支持多一个五年嘅战争。 OK, 係呀，咁当然 Donald Trump 话普京呢唔想打落去。但欧盟嗰度放消息话中国嘅习近平想佢打落去喎，係咪？ 梗係啦。 嗱，所以佢微妙就微妙在呢树喎。咁打落去嘅话喺账面上係对第三国係有利喎，係咪？所以呢个局面咧非常之 tricky 啊，英文嘅话即系叫 tricky， 系非常之咧系刁钻吓。呢个里边我哋先将呢啲咧战争嘅是非啊、善恶啊、边个奸边个忠咧系唔讲，系由现实政治嗰度睇。既然系咁，就打多三个月睇下点先。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仲未订阅嘅，请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 咁呢种人咧，其实十几廿年前咧，你以为佢哋呢班人，包括郑经翰咧，D100咧，就系嗰啲为人民发声啊，拥抱民主自由啊，但系随着时间过去，你见到佢哋全部都系。即系 CNL 嚟嘅，其实全部咧，你见到咧好多曾经揽头揽颈啊、称兄道弟啊，